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最近啊，有一段北京一男子从29岁相亲到65岁还没有找到对象的故事呢，在网上传的很多。那故事是怎么说的呢？说这个男人呢，前后经人介绍和很多女士相过亲，但是因为不肯降低条件，最终都到了65岁还是没有找到心仪的女伴。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新闻啊，网友们的这个评论呢，其实也是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呢，就是你稍微的这个调整调整自己的这个条件，找到一个切合自己的点位啊，也许就能成了。但也有的人说呢，哎，婚姻大事啊，得认真对待。其实挺佩服这位男士的，这该不凑合的就是不凑合，不合适宁可单着，也不能屈就。 那说到相亲这事儿啊，有记者呢专门采访了有一家在北京非常有名的婚介所。那么婚介所的负责人呢，也是多年来呢从事帮别人找对象的工作啊，人称京城红娘。那么面对这样的事儿呢，他说并不少见。他说呀，现在有一个现象，说2000年之前呢，去他那儿征婚交友的大部分呢都是自己去的。但往后呢就越来越少，而且现在呢大部分都是父母跑过去替孩子相亲的。 结果父母和子女往往有时候啊，在这个择偶条件标准上其实有点各说各话。 这跟我们倒是挺像的啊。另外呢，这个男女比例上呢也是女多男少。他说现在呢，就是打个比方吧，去他那儿啊，他手里的年轻人的资料，女性呢有61本，男性的只有27本，连一半不到。而且呢，就以最近几天为例吧，他说他给人介绍的对象有将近是40个女孩子，而男孩呢却只有4个，这个比例呢差不多就是10比1了。 这样的比例的确，这让我觉得开婚介所的人都很挠头，因为人家这个行业必须得是两边啊，咱们说两头说和嘛，得差不多才行。你这么大的这个比例差，有时候容易偏向某一方市场，咱们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没有找到对象的男性并不在少数。 对呀， 可是真正去相亲的走到那儿去的男性确实不如女性的比例高。 你说是他们不着急，还是他们拘着面子？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跟这有关，就是现在啊，就是普遍认为啊，去相亲的男士呢，就真正走到这一步的男士呢，就男士优秀的不如女士的多。这位婚介所的介绍人就说了，他说不少来相亲的女性啊，学历都是什么硕士啊、博士啊，但是大多数男性呢，基本上就是本科大专。就是从学历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很难匹配上。 可能给人的感觉，我们生活中也会觉得，如果一个男士真的特别优秀的话呢，他不可能单到最后。但是女士如果特别优秀的话呢，可能因为自身的眼光高啊，最后一直拖着，所以给人的印象到需要去征婚，通过婚介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寻找自己的另一半的 这个阶段的时候，感觉好像好女人要比好男人更多一些，是吧？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里的来征婚的男士都不优秀，但是确实呢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哎、 所以呢为此呢很多女性啊就开始瞒，怎么瞒呀？因为自己这个太优秀了呀、 啊、 学历太高了呀，找不着男朋友，所以就开始瞒报、 啊、 比如说啊瞒报自己的收入，假设他一月挣3万，他不敢写多了、 哦、 那我就挣1.5万吧，写一半。假设我这个学历呢可能是博士、 啊、 可能就大概写一个什么硕士以上，反正就是有一些虚吧、 哦、模糊的这么一个词儿。 对对对、 哎、 也是为了能够有更多的成功的几率。 哎，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你最后如果真的两个人好了在一起了，对方发现哎呀感情人家这么厉害，你说从心态上来讲，人家男方的心态是会觉得我捡了个宝，还是会觉得我被骗了呢？ 反正这个有些事情到最终啊纸里是包不住火的。 对， 好在这个高学历高收入它不是一件什么坏事。 对 对 如果两个人真的两情相悦的话，最终这个事情水落石出的时候应该不会太影响，只要解释清楚了就可以。而且呢我觉得女性真的很优秀的话，如果两个人特别好的话，男人又是一个潜力股的话，会激发他更有动力去为这个家庭为他们的爱情和事业去努力的。好吧，那么说回我们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啊，大部分呢也是家长来帮助相亲的。当然我们这里希望家长来帮助相亲的呢主要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毕竟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平台、 哎、对， 听节目的什么人都有， 嗯，尤其还需要留电话啊，这个特别是单身的女性朋友，我们都推荐的咱们或者是通过微信 QQ 或者呢就是留一个家长的电话。 对，而且我们也是一再强调、嗯、就是虽然是爸妈来替我们相亲把第一道关，但是呢一定要征得孩子们的同意， 对， 同时呢尽量由孩子们自己来编辑征婚信息，如果呢家长这边通过了之后呢要征得孩子们的同意，同意在后面的事儿就没家长什么事儿了，就是我们自己个儿的事儿了啊。 哎，也别这个家长干预的太多，我明白你的意思是吧、 嗯、好吧，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呢，也请您按照我们以下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征婚信息啊。 其实真算一算咱们的比例，我觉得跟人家婚介所统计的那数据差不多。 基本上就是大多数的时间男性比女性少一些，但有的时候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突然这个就冒出来了。 比如说今天是吗？ 今天还真不是吧。 是 嗯，好吧，我们来看看啊，每次都是女士优先，来先看看这几位征婚的女士。 27岁，北京人，身高1.65米，体重125斤，性格活泼，本科毕业，事业单位工作，家庭和睦，生长在一个小康之家，三环内有独立住房，有车，有上进心，会做饭，热爱生活。希望那个他，年龄呢在28岁到35岁之间，本科以上学历，近年内想成家，身高在1.75米以上，阳光点，稳重点，不骄不躁的男士。北京城内呢也要有独立住房，有车，其他的呢都看眼缘啊，符合条件的可以联系。加微信之前呢备注一下自我介绍，留个照片。联系方式13261255360，13261255360。 说到这个上传图片啊，我们必须得多啰嗦两句啊。 嗯， 这个谁都不愿意光看字儿， 对， 谁都愿意看照片看真人 是 吧，这才是感觉对。但是呢这个事儿是平等的。 嗯， 那上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有位听众呢就碰到了一件他很不愉快的事儿、 哦、 就说跟一位听众然后联系上了，说两个孩子看看合不合适，然后他自己呢把孩子的照片呢发给对方了，但是对方呢没有提供他孩子的照片，而且可能言语上呢还有一些不礼貌啊。这位先生就觉得这是一个公众的平台嘛，征婚交友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事，也应该平等对待，既然我发给你了照片，你也应该发给我，即便是觉得不合适，那咱们也是礼貌挥手说再见，没有必要说不礼貌的话、啊、 对呀、 啊， 这个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公益的一个平台，无论是我们日常的我们的物品交换呀，或者是大家有些什么困难互帮互助啊，其实秉持的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大家要真诚的平等的去相待。那么您这种情况其实就等于是碰到了这么一个不是太有礼貌，而且呢也没有做到我们节目当中一再跟大家所呼吁的这样一个认真的客观的平时的态度的这么一个对方。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希望家长把第一道关呢？就如果是一个家长和一个小辈儿之间产生这样的不愉快的话、 嗯、 那可能就会更不愉快，心里会更别扭了。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上传图片之后呢，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人看上去跟我想的不一样、 嗯、 或者是没眼缘，那也没关系， 对， 就说一下嘛，你就婉转的说一下，表达一下自己的这个意愿就可以了、 嗯、 也没有必要死乞白赖的不上传自己的图片，或者说你不上传你也说明一下理由、 嗯、 也没有必要说一些不礼貌的话。 我觉得咱们这位反映这个情况的这个同志啊，您呢也是反正碰上了这么一个事儿嘛，我觉得您也别太往心里去、 嗯、 啊，这样的情况呢，这个肯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还是会有一些地方会有这样的不愉快，别让这些事儿影响了您的心情。咱们孩子这个找对象也好啊，谈恋爱也好，本来就是一个喜庆的事儿，您换个角度想，这样的人肯定也不是您主意的家庭，那样的环境里面，就算那孩子给您把照片传过来，您就想吧，这样的家长您能愿意说和他做亲家吗？ 家庭环境很重要的哈。另外呢就是您想开点，其实呢像这样的事儿或者这样的人啊、 嗯、 在什么地方都有， 对， 不是说我们节目里有，哪儿都有， 对， 不用太往心里去啊、 嗯、 来安慰您一下啊。那我们来看看下面的征婚信息啊，这就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88年出生，身高1米68，学历是本科，国企工作，希望找城六区年龄学历相当的男士为伴，要求身高在1米75左右，人品好，有稳定的工作，有责任心，有住房，能够孝顺父母。留的是女儿本人的 QQ 号， QQ 号码是28618213 28618213。 下边呢，这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1986年生人，大专学历，北京东城区人，身高1米67，在一家民办公司从事电子商务方面的工作。平时的爱好呢是看书、旅游，孝敬父母，为人善良。想寻找一位北京男士，有稳定工作，身体健康，为人善良，孝顺长辈。希望找这样的一位真心想成家的男士为伴。家长的电话是13611115511361111551。 女儿今年是33岁，1985年出生，属牛的，是老北京人，家中的独生女，目前呢住在回龙观。女儿身高1米69，体重120斤，学历本科，大学的时候入党，目前呢在一家外企从事设计方面的工作，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女儿气质高雅，孝敬父母，平时喜欢画画，喜欢英语，喜欢旅游，性格呢也属于内外兼有。对于对方的要求，北京男士，身高在1米75以上，体重适中，本科以上学历，收入相当，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独立住房。如果是外地优秀的男青年也是可以考虑的。 嗯， 电话是1342-645-0645 1342-645-0645。 下边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的信息啊，这主要也是家长给孩子来征婚的。这是带自己的儿子征婚，1988年11月生人，嚯，大高个儿啊，身高1米9，性格随和阳光，室内有房有车，没有贷款，在五星级酒店任职部门经理，想寻觅一位年龄相当、性格随和、有稳定职业的女孩为伴，年内可以考虑结婚。联系电话呢是1366-125-0920 1366-125-0920。 男，老北京人，是三口之家，86年出生，身高1米76，体重180斤，家住在闹市区， 闹市口算吗？西城的那个 闹市区是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就是说东南王府井，前面北京站，西单，哎，对对对，现在来讲肯定你像什么朝阳大学城，这也都得算闹市区了，我觉得。 那它体现的意思就是 这地价高啊，房价也高啊。 好吧，说但是呢暂时没有独立住房啊，应该是跟父母住在一起，是在文保单位工作，希望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北京姑娘为伴，留的是母亲的联系方式啊，1581-159-4940 1581-159-4940。 下边这也是家长给自己的儿子征婚啊，儿子呢是北京人，1985年生人，身高1米73，体重70公斤，学历是统招的专科，续的本科，家里有独立的住房，有车，是一家国企的员工，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呢没有小孩。现在呢家里面啊，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还在上班，想寻觅一位30岁以下，身高1米6左右，别太胖的北京有缘女孩为伴。儿子本人的电话啊，妈妈这个给公布出来，您跟您儿子打招呼了吗？是我们之前多次说的啊，这种带孩子征婚的一定征求孩子的意见啊。1861-403-1701 1861-403-1701，请女孩呢自己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其余的呢你们靠缘分自己聊，如果是工作日的话下午5点以后打电话，六日的话呢就随意了。 嗯，反正有微信的尽量加微信啊，有 QQ 的尽量用 QQ， 因为现在很多陌生电话大家都不太愿意接听， 是吧。 嗯， 也有这，不过人家来征婚的，我估计人家可能就会至少在信息发布之后这段时间 留意一下啊，但如果加微信的话它不太受这个时空的限制，你先说明我是谁， 哎， 怎么回事，然后人家加了之后再聊， 都方便， 不合适呢咱们可以再做个朋友也挺好的啊。 对对对， 嗯，认识了三位男士之后啊，我们再来看下面的几位女士啊。北京女，90年出生，身高1米7，本科学历，在银行工作，体型苗条，五官端正，希望找一位85年后，身高在1米75以上，本科学历的北京男士。家长电话是1369-332-3118 1369-332-3118。这个就特别像那个产品的简介， 特像以前就是按字儿收钱的那种折扣广告， 那个叫什么拍电报呢，是吧？ 对对对 我们这儿不收费啊，您多写几个字儿没关系啊， 我们这儿有人一人占半篇的，我跟您说 嗯，这个介绍就是嘛，有简介的，有写说明的， 对， 而通常讲这个对于一个人的认识啊，我们还是希望这个说明清楚一点更好啊。 嗯，下边这位女士是1989年12月出生的一位北京女孩，身高1米68，未婚，家住在朝阳区，从事的呢是财务工作，性格开朗，生长在一个传统的三口之家，想寻觅一位北京男士，身高1米78以上，年龄呢在30到36岁之间，有眼缘，2018年想踏实下来的，言外之意就是还没玩够的，我不考虑 啊。可能姑娘自己也想踏实下来呗，就是找个人结婚， 对， 然后过日子，是吧？ 这个不同年龄，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需求，可能有的时候太早真的是并不合适，他自己自我评估，人家觉得我还没有稳定下来，其实比盲目的踏入婚姻过后又后悔，其实这要强得多。 对啊，但问题是您今年没找着合适的话就踏实不下来了，是吗？ 慢慢的，就是心已经彻底的为你踏实下来了，只是等着你出现 等着一个能够让我们踏实下来的人，是吧？如果等不到这个人， 我就自己踏实着， 我还是踏实的 来，这位朋友的电话啊，1358-177-6463 1358-177-6463。 北京女，92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在西城区的一家重点小学做英语教师，身高1米7，身材匀称，性格开朗大气，皮肤白，气质佳，希望找北京城六区的男士，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身高在1米8及以上，身材匀称，本科及以上学历，年龄相当，不超过5岁。不超过5岁的意思是上下不超过5岁，还是说往上限不超过5岁呢？ 这还真是，您这应该写清楚。有的人人家是可以接受比，就是女孩比男孩大5岁的， 嗯， 但也有的女孩呢可能就愿意找一个这个成熟一些的啊。 对，但是不能大过5岁啊。 对，嗯， 好，没有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嗜酒，出生于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 还得是白净大气的阳光男。母亲的微信号码是13439383508 13439383508。 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北京姑娘，90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68，本科学历，在政府部门工作，朝九晚五，容貌清秀，身材匀称，性格呢内外兼有，孝顺，善解人意，学过乐器和舞蹈，喜欢音乐。嗯，这个是学过这些的人肯定一般这个音乐细胞都比较丰富啊。 嗯，生活会多姿多彩啊， 很有情趣，而且会、 重点是什么你知道吗？ 身材会很好。 你看你想多了啊，重点是婚后如果有小孩的话 哦、 啊，妈妈自己就会乐器、 这个、 又会跳舞又喜欢音乐。 你这个是真的说错了 啊， 就是教孩子学乐器这件事情绝不能亲爹亲妈下手，一定教不会。就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下不去手，另一种是下手太狠。 好吧，一看我就没经验，我还琢磨着这样的话是不是省钱呢。 不行，真的不行， 一点都省不了哈。 嗯、这个， 但至少有一点、就他懂。 找一个老师来，还能知道、 哎、你蒙不了我， 对对对， 是吧？嗯， 我身边有一个特别优秀的一个这个就是入门阶段的，我们说这个钢琴老师啊，他就跟我说，他说全天下的孩子我都有信心能教好，唯独我女儿我教不了，因为他只要一想严厉点，他爸就过来打他来了。 什么什么家的孩子也确实挺不容易的、 不容易啊。嗯，我们继续看这位女孩啊，她想寻觅一位85年到89年之间出生，北京城六区的男士。婚姻状况呢，也希望对方是未婚的，本科及以上学历，身高呢在1米78以上，身体健康，不要太胖，没有不良嗜好，稳重，有责任心，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有意者呢可以加微信，这是有然的全拼啊 ,YOURAN, YOURAN。 有然多难听啊，悠然不好吗？ 哎，对对对，我就想了半天，我说这是个什么词儿？ 一点都不浪漫， 悠然， 对， 悠然，哎呀， 悠然自得，是不是？ 悠然自得， 对啊， 对对对， 你看又懂音乐又会跳舞， 哎、 悠然自得啊。 好 ，YOURAN 468275 ，YOURAN 468275， 女，29岁，身高1米58，体重48公斤，是北京人，目前从事的工作呢是在一家私企任财务主管。 嗯。 平时呢喜欢音乐，喜欢旅游，孝顺父母。现在呢希望找一位年龄是28到36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性格开朗幽默的男士为伴。 嗯， 希望找北京男士啊。微信号码是13717527727，13717527727。 下边这位女士呢是老北京西城人，1983年生人，身高1米65，体重115斤。在职硕士学历，家里的独生女，在国企里呢担任财务副经理，收入1万元，有房无车，短婚未育，希望对方男士7、8年之后出生，离婚未育或者未婚都可以，身高在1米7以上，不抽烟，有独立住房，稳定工作，踏实，有责任心，北京户籍的优先考虑。这位女士 QQ 号呢是15465950 15465950。 接下来呢是几位男士啊，太好了，时间到了，我可以攒着。 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了是吗？ 舍不得你知道吗？ 真 是男的少啊，那我们攒着在第二时段再说啊。那这一时段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在一会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第二时段，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

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喂，你在哪儿啊？ 哎，谁不见了？ 我们家狗啊。 哦。 喂，你在哪儿啊？ 嗯，这又是什么丢了？ 没有啊。 那你找什么呀？ 找对象啊。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进入第二时段，我们来看下面的征婚交友的信息啊。 嗯， 只有几个男士， 这是好不容易省出来的口粮，这是。 我这还舍不得说啊，我看了一下，应该是今天最后的 啊。这可第二时段刚开始就已经是今天的最后了，是吗？ 这是男生吧？ 我知道啊，就是可见这个货源是多么的稀缺。 好吧，征婚男，31岁，未婚，北京人，身高1.78米，学历本科，是国企的正式员工，年薪在10万以上。本人有独立住房，热爱生活，孝敬父母，为人正直，没有不良嗜好。对对方的要求呢是条件彼此相当，最好呢身材能瘦一点。父亲的联系方式啊。13621107992，13621107992。 下面呢，这是妈妈给儿子征婚，北京男孩，1986年生人，身高1.85米，续的本科，在国企工作，是中共党员，月薪税后在1万元左右，有独立的住房，没有房贷，诚实顾家，有责任心，很孝顺，爱运动。希望女孩呢也是北京城区人，年龄呢希望在87年之后出生都可以，就是比自己的孩子小1岁之后都行啊。身高1.68米左右，学历相当，工作稳定，身材苗条，家庭和睦。最重要的，必须要有健康的生活习惯。健康的生活习惯，但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的哈。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共识的，比如说按时作息，不熬夜，不暴饮暴食。 对，没有不良嗜好。 对，嗯。希望对方呢也能已经就是做好了要走入婚姻殿堂的这个准备啊。如果符合条件的可以联系，如果呢要是家长联系的话呢，请务必啊先和您的孩子沟通好了再联系。看来这是之前在这方面吃过亏，我觉得。 对，刚才上面一位征婚的父亲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啊，估计之前是不是联系之后人家孩子一头雾水哈，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就是、我们家长这边都已经聊得热火朝 天 了。 对。 这位妈妈的电话啊、留的是微信号18210716358，18210716358。 下面是为自己征婚的一位男士，今年30岁，属兔， 北京人，户口呢就是原来的咱们老城区啊，现在应该算是东城区了哈。 对， 但是家呢住在大兴，父母呢也都在大兴啊。本人身高是1米77，体重80公斤，戴眼镜，学历是本科，有房有车。他的工作呢是一名地铁司机 哦， 比较稳定啊，不抽烟也不喝酒，爱好健身，性格随和。本人呢岁数不小了，希望能够早日找到一位工作稳定、真诚善良、孝顺健康的女士为伴，希望身材呢苗条一些。他留的是本人的微信号码，他说最好呢是女士自己跟我联系，家长就不要联系了，因为这是对等的。我们之前也说过，家长联系就都家长联系， 对， 那孩子联系就孩子之间联系啊。 对， 本人的微信号码是13811855965，13811855965。 你看人家这男士，多有这个叫什么忧患意识，30岁，人就告诉说自己岁数不小了。咱们今天节目开始分享那个话题。人家那位是从29岁一直征婚到65岁，就到那会儿才觉得自己不小了，决定放弃了。 他太挑啊！ 对呀、 挑来挑去，最后把自个儿生下了啊！ 30岁，这其实还是生活刚刚起步呢啊！美好的生活正在向您招手。 对，不过我对他的工作还是蛮感兴趣的，就是地铁的司机嘛。 地铁现在不都自动驾驶吗？也需要一个人，就是真的是一直在这里监控着、防范着各种可能出现的这些情况。这个东西我们说再怎么发展。人也一定是机器无法完全取代的。 做这样的工作的人肯定就是那种很稳， 责任心而且特别的强，必须得这样 哈，适合做先生的那种。 对， 好吧。哎，那你说这个家属坐地铁还收费吗？有这福利没有啊？ 这个现在可能不行了，因为咱们现在都已经就是逐渐的市场化的这个运行。以前来讲，最早我记得咱们北京刚有地铁，还没有开始推向市场，就是作为咱们公共交通组成部分。但是地铁呢已经在底下在运营在跑的时候，我们邻居有一位呢是这个地铁公司的厨师傅，食堂的司机师傅，他呢就能拿到那个，就是其实人家当时还叫什么，肯定不叫参观也不叫体验，反正但是就是这种内部的这个券儿。可以呢让这个就是家长呢带着小朋友，我那会儿早早的就去感受了一下咱们还没有完全贯通的2号线，今天的2号线，当年的环线地铁。 好吧， 现在不会了，现在就都踏踏实刷卡就完了。 想起一部电影来，开往春天的地铁、好浪漫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 这位男士呢是1980年生人，老北京人，身高1米74，体重65公斤，身体健康，工作稳定，为人谦和，成熟稳重，没有不良嗜好。家住在丰台，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家庭很和睦，有独立的住房，没有经济负担。想寻觅一位80年以后出生，未婚，身体健康，工作稳定，身高在1米6左右，身材适中，性格随和善良，没有不良嗜好，以结婚为目的，真心想成家的女孩为伴。电话呢是15611414038，15611414038。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女士的环节啊， 就彻底过来了吧？ 咱不能这么说 哦。行， 说了有人该不听了。 好吧。 好，来看这位女士啊，今年35岁，身高1米6，体重98斤，本科学历，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学教育的。本人聪明智慧，善良漂亮，气质好，家中的独生子女，爱好弹钢琴，喜欢游泳，喜欢看书，能静能动，在二环边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年龄32到39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有北京户口，本科以上学历，不抽烟，智慧型的男士。联系方式呢是杨女士的微信号啊，微信号码是13439462617，13439462617。 智慧型的男士会写在脸上吗？ 不会呀。 那怎么找呢？ 就所以得交往吗？ 其实我觉得外形说不定也能看出来。记不记得马小晴摸着葛优的脑袋，电影里面，全是智慧啊，就是没有头发的，不是漂亮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没有毛吗？再来看下面，这是家长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77年8月生人，身高1米69，体重130多斤，未婚， 北京户口，大专学历，现在深圳经营一家小型科技公司，收入尚可，父母是央企的退休职工，孩子呢是家里的独生女，家住在朝阳区，女儿从小啊养成了孝敬父母、忠厚待人的良好性格。女儿喜欢运动，爱好旅游，要求对方男士啊年龄、学历相当，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身高呢在1.75米以上，身体健康，人品好，有责任有担当，孝敬老人，没有不良嗜好，未婚或者离异没有子女，真心想成家的男士都可以，在北京工作也行，在深圳工作也可以，反正女儿我估计这肯定也是两边跑哈。 嗯， 如果需要的话，女方可将工作重心转回北京，看人态度多诚恳。有意者请和女方母亲联系，电话微信同号13521493696，13521493696。 看来这姑娘应该是一个老板是吗？ 对呀，自己在深圳经营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啊，你看创业 厉害。 嗯 嗯，之前估计可能是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事业 上 了，上 对， 所以就是耽误了这方面嘛。现在呢，一切都顺利了，开始考虑了啊。好，再来看下面啊，女儿83年出生的，身高1.59米，本科学历，通州人，在通州的一所公立医院担任护士的工作，是事业编制。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有独立住房，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是家中的独生女。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大专以上学历，有责任心，能够接受这个小男孩，并且呢有担当，本地人优先考虑，那就是北京通州的更优先考虑了， 对， 是吧？ 嗯， 母亲的微信方式呢是18500286918，18500286918。 看完了征婚的护士，咱们再来看看这位征婚的大夫啊，也是北京本地人，未婚，大学本科学历，副主任医师，有房有车，小康家庭，没有任何经济负担，人很不错，身高1.66米，身材匀称，1976年生人。有意者呢可以和女方单谈啊，微信号是 QQ761106 QQ761106。希望男方啊身心健康，年龄合适，有稳定工作，没有小孩，有诚意成家就可以，没别的要求。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是78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6米，体重50公斤，家住在朝阳区，在一家国家单位工作。本人身体健康，喜欢看书，喜欢看电影，目前呢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父母都身体健康，也没有什么负担。对对方的要求，年龄35到48岁之间，大学以上的学历，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独立住房，单身。单身的意思就是未婚，还是说未婚离异也可以？ 肯定是单身才来找嘛，对吧？ 对呀、 嗯，也可能我觉得是指就是或者没有小孩，或者是自己一个人独居这种方式， 就是单身的、未婚的，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反正就一个人吧，应该是这意思啊。 嗯， 大家最好把这些事情都关键的信息都写得清楚一点啊。 哎、没错， 微信号码是1305196910613051969106。 下边这位女士是1976年出生的一位北京人，未婚，身高1.68米，从事的呢是物业管理工作，爱好旅游，听音乐。希望对方也是北京人，未婚，年龄呢在42岁到50岁之间都可以，身高1.7米以上，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联系电话1501067535215010675352。 女，39岁，老北京人，未婚，身高1.6米，体重96斤，学历本科，在国企从事行政方面的工作，性格开朗随和，内外兼有，孝顺父母，爱好旅游、运动和音乐。对对方男士的要求，身高在1.70米以上，1972年以后出生的，身体健康，未婚的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工作稳定，最好有住房。QQ 号码是408-761-685 408-761-685。 下面这位女士是1974年生人，身高1.67米，婚姻状况是未婚，正式教师，正式教师就是在编的这种教师是吧？学历呢是本科，现在家住在燕郊，本人传统稳重，知书达理，性格开朗不张扬，希望对方身高在1.7米以上， 中专以上学历，踏实有责任心，爱家，有稳定的收入和工作就可以。有意者呢，可以微信联系13601286894 13601286894。 接下来这位女士呢，也是像发电报的似的哈，写的字儿比较简单啊，我们这不收费啊，您可以多写点。女34岁，身高1米6，体重106斤，在外企工作，北京人，踏实稳重，希望找一位没有不良嗜好、工作稳定、孝顺父母的北京男士。电话是15611043085，15611043085。 前面这些位基本都是北京人哈，咱们下边看几位这个户籍是外地的朋友啊，但是也都是在北京工作的。河北承德的一位女士，1992年生人，通信网络公司上班，本科毕业，自我评价说长相一般，期望找一位有事业心、责任心的单身男士，身高1米7左右，脾气温和，最好比我大2岁，北京本地人也可以，承德人也可以。联系方式呢是微信85162996，85162996。 本人征婚，女，85年出生，未婚，户籍是吉林，目前呢居住在哈尔滨，但是在北京工作。 哦，那肯定也得在北京居住，就是正经自己家是在哈尔滨。 嗯， 肯定现在在北京工作，那不能天天还飞回哈尔滨睡觉去。 学历是本科，本人皮肤白皙，性格直爽大气，善良孝顺，在国企幼儿园工作，工作稳定，平时爱好健身、旅行，研究美食，注重健康，热爱生活。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上下差5到10岁左右，身高在1米7以上，本科学历及以上，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在北京有独立住房，阳光乐观，有责任心，能够孝顺父母，未婚的或者是离异没有子女的男士，我们可以一起健身，一起旅行，一起生活。哎，幼儿园老师挺好的，他有假期。 对， 嗯， 寒暑假的时候这个可以一起出去玩一玩哈。 对，微信号码是13911341994，13911341994。 让您做好准备啊，人家已经把这未来的生活都给您规划好了，人家说了要一起健身，一起旅行，一起生活。反正你要搁我啊，后两样我还行，一起健身就算了，我起不来。 旅行其实跟健身也差不多嘛。 哦，还是比健身省劲儿，这个区别还是蛮大的。再来看看下边这位征婚的女士啊，这是或者是妹妹或者是弟弟啊，给自己的姐姐征婚。姐姐呢是1987年生人，河北户籍，未婚，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护士，身高1米63，体重60公斤。她说我姐呀，肤白貌美，属于细心特别能持家的那种女人，希望找一位健康上进善良孝顺的男性，要求对方啊打算在京津冀地区安家。他可以没钱，但不可以没有上进心。年龄呢，希望比我姐大或者不小于她2岁都可以。谈得合适的话呢，也希望今年就能够踏入婚姻的殿堂。有意者呢，可以加微信联系一下啊。这是，你猜猜这是什么字儿？ 阴阳。 阴阳，我猜出来了。 紫雀。 对。 紫雀。 反正就这几个字的全拼吧。阴阳 ，Y I N Y A N G Z I。QUE 紫雀，紫雀音反正是这个音啊，你们拼一拼。 好吧，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啊，到上面去查询详细的联系方式啊。 好，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79年出生的，身高1米65，体重55公斤，是河南南阳人，一直在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生活，虽然没有固定的工作，但是呢月收入有5000元，婚姻状况是离异，带一个11岁的女儿，上4年级，在北京海淀区上学。本人善良、端庄、大方、开朗，爱旅游，希望有年龄相仿的，大3到6岁是可以接受的啊。喜欢干净的、有品味的男士，能够一起踏实生活。对对方的要求呢，有责任心，户口不限，身高在1米7以上，长期在北京生活或者是北京地区都是可以的。联系方式是 QQ 号 ，QQ 号码64167164，64167164。 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今年48岁，身高1米65，体重58公斤。 容貌姣好，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大专学历，在央企工作，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性格呀属于内外兼有，温柔大方，善解人意，喜欢看书、旅游、音乐、养花、运动，还爱看古装戏。希望找一位先生，年龄在45岁到58岁之间，身高1米7以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有爱心，有责任心，有担当，性格开朗，脾气好，志趣相投，在北京有工作，有住房，能孝顺父母，没有不良嗜好的。希望两个人一起啊，过简单快乐的生活。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30702-64972 30702-64972。 下面是一位55岁的女士啊，是老北京人，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米67，身材匀称，貌美气质佳，善良孝顺，有一个女儿已经工作了，有独立住房，目前呢还在政府部门工作，希望找一位年龄52到63岁左右的男士，干净整洁，风趣幽默，善良有担当，有爱心，孝顺，最好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北京男士。微信号码是95457939 95457939。 今天的最后一条消息啊，我们终于骄傲的又迎来了一位男士，怪不得刚才方明说让别说没有男士了哈， 慎的哈， 要不然都不听了， 对， 特地留一个最后说。1945年生人，属鸡，身高1米67，体重63公斤，中专学历，退休干部，丧偶，在东城区有独立住房，经济收入稳定，儿子呢已经成家另过了，自己啊性格开朗，身体健康，注重养生，没有不良嗜好，爱好歌舞、书画以及文体活动，想寻觅一位身高1米6左右，体重在130斤以下，身体健康，最好有收入和医保，温柔善良，真心想成家的女士啊做老伴儿，外地户籍呢也可以。他说我相信缘分。联系电话呢是13121921665 13121921665。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在这伤心的地铁，沉默伤心欲绝，当列车停止在第五天，像是你的拒绝，它千真万确，让人心淌血。它令你狂野，你们爱得轰轰烈烈，它在等你过今夜。我知道它在这列车的某一节， 春季是疾病多发季节，不仅是流感和各种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心血管病、肝胆系统、神经系统诸多老年病也可能复发，因此一定要做好春季的养生保健，为一年的健康打下基础。但此时的补不可过猛，恰如其分很重要，所以春天可以吃海参，是老少皆宜，非常适合的。 也许有老百姓会说呀，这海参位列八珍，若要长期吃呢，还真的是会有压力。那今天给大家一次15块钱吃海参的机会，而且您吃到的是地中海进口的一级品野生海参。 没错，一盒200克，1999块钱。今天一步到位，立减了1300元，每盒只要699，大约40头左右，吃一次就是只要15块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每次15块钱吃到的全都是美味与营养，蛋白质、钙、钾、锌、铁、硒、锰、钒、碘、磷丰富的活性物质，还有海参素、酸性粘多糖以及多种的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啊，养生好选择。而且问问稍微懂一点的啊，都知道一句话，海参啊营养价值高。不过呢，再次提醒您，名额不多，得立刻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你看老顾客朱先生又来了，今天又订了5盒，说这野生海参就是不一样，虽然个头小一点，但是口感劲道，营养丰富，而且你们这订购太划算了，我大概算了一下，699元一盒，一个礼拜吃2-3回，能吃3个月呢，每次可不就是15块钱吗？谢谢您的关注，这春天大家都喜欢去郊游，农村里养的老母鸡烧的汤那个鲜，下的蛋烧出来都是橙黄橙黄的，颜色特别漂亮。同样的道理，野生的和养殖的海参肯定也不一样，常吃海参的朋友啊都知道。 还有价格呀，咱们去饭店呢，那一盅海参小米粥都要大几十上百块钱吧，野生的不野生的大家都心知肚明，那不如自己在家做。您一个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进口一级品的野生海参1999元一盒，飞降到699元，大概40头左右，每一次呢只要15块钱，营养全家人。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马上就要结束了，您得速速来拨通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对，这每一头的海参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纯净海域，经过了休眠期，与海底生物岩石摩擦战斗，小身体大能量，各顶各的厉害。699块钱一盒，15块钱吃一次，就在今天，4007106108，4007106108。别忘了今天下单，还有一只价值299元的专业泡发海参的焖烧杯免费赠送。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蓝色的， 这是蓝。